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食下呢个咖喱羊先，嗱，呢度有啲皮嘅，佢啲皮咧好脆嘅， 嗯。 口味就不得了嘅，嗰啲呢啲系经过好复杂嘅工序煮成嘅，啲咖喱唔系你街度买嗰啲嚟嘅。呢个鸡咧，佢煮法都复杂噶，系用慢煮喎。呢个鸡系等个肉咧保持鲜嫩喎。咁呢一个咧就系一盒装嘅咖喱白毛羊，开出嚟咧就咁多，咁你就系我谂全家食都几好嘅。呢一个系呢个咧系只原隻嘅鸡，系咁大盒嘅。你估卖几钱咧？好啦，星期六开始公展会啦，我哋咧每日限量喺公展会咧卖20个。咖喱白祖羊卖80只呢个春鸡，你估卖几钱呢？ 人民超市为今年公展会推出震撼优惠，米芝莲一星恒河咖喱屋原隻咖喱春鸡，每隻大约800克，优惠价58元。仲有咖喱白毛羊大厨系列半斤装腊肠同猫山王榴莲，都以超优惠价发售。嚟公展会食品饮料区 4A01 恩泉亚洲有限公司摊位就买到啦，优惠期由12月16日至2018年1月8日。 喂， 冇大军曹，又冇陶君衡，又冇曹冲， 面目全非脚啊！即系仲有 大计枪、大 at 文， 咪系啦。其实我揾过阿曹总嘅， 曹总 咁啊嚟紧系火速嚟紧 哦。 咁今日大家个心情都沉重啊！ 话约佢永远唔会准时啊嘛。 咁啊，大人物啊嘛，系咪？ 点大法？ 但系头先嗰个广告系咪啱啱啊？枪嚟新鲜滚热辣拎过嚟嘅， 可以咁讲啦。 我食过恒河咖喱，系咪以前西湾河嗰间？ 应该系， 都几好食嘅。但系而家仲有冇嘅呢间嘢？ 嗰间停止咗噶啦，系啊，暂时嚟。但系会开翻嘅，好似话会。 哦，净系做呢类型嘅。 暂时而家就同阿萧生合作，就老萧就系煮呢啲即食嘅食品啦吓。咁样我都系食过，因为老萧拍完片嗰只鸡，咁跟住咪哇，你食翻嗰只鸡。 系咪就系拎呢个法国1元无激素鸡静静鸡话个秘密俾你听嗰只？ 系咯，佢有冇话啲？ 系嗰啲咖喱味，嗰个香味系好浓郁，同埋嗰个香味系唔系香港平时即系食到嘅？佢真系用翻啲印度印度嗰啲原材料嘅即系香料咧，即系捞埋出嚟咧，系嗰个感觉系好特别嘅，所以大家真系可以试下嘅。 系咁啊，广告时间咁上下啦，唉，咁啊唔止广告时间完啊， 香港都。完唔完咧？ 唔知咧， 系会唔会俾阿昌利嗰件 T 恤即系批中咗？ 啊，香港絕望， 香港绝望， 系嘛？ 系嘛？咁点睇啊？昌利， 其实我啱啱咧就接近6点几嗰阵时候咧，我电话就冇电，咁所以我唔系太清楚即时发生嘅状况啦。咁但系都估到噶啦，咁嚟翻到嚟呢度开始插翻电，咁样都已经知道啦，系议事规则系已经吓。唔係修改啊，係刪改或者係排除啊、廢除啊，用翻某一啲網友嗰個講法。咁即係當然啦，一個對於即係今次嘅修改嚟講，刪改咁呢個係我哋見到係劇本嘅進行啦。下一死命令，你幾時見到啲建制派？喂，頭先咧呢個阿雲圖都講啦，今日開始啊。啲基金經紀已經放曬假啦，已經開始飛走咗啦，限世界啦，已經係咪連阿土伯都已經坐咗 business？ 佢啊，佢又唔關事， 飛走咗啦，已經係咪？ 點解咧？其實嗰個因果關係係咩嘢？其實 咁，但係啲建制派嚇喺啲放假日子，竟然都仲有耐力坐定定喺齊度，咁就證明就呢一個係死命令嚟㗎啦，一定要係議事規則通過咗。咁第一即係。即係議事規則嘅， 咁對佢哋都有利嘅，因為佢哋即係喺佢哋立場咧捱完一陣間啊，咁之後就一勞永逸啦嘛。 咁另一方面就係呢個，我覺得係你可以咁解讀咯，係即係一個新嘅中聯辦主任嘅 王振民 頭一仗， 係 嘅個全面管治權嘅功勞要邀功嘅，咁就係而家即係可以成功嚇。可以即係發施號令，令到班建制派排排坐齊，坐低，即係議事規則啦。改咗之後，係當然啦，喺即係我哋宣傳或者見到泛民反對派一直以嚟講緊，大家希望出嚟即係集會示威抗議去煲底、扎營乜都好，去即係抗議修改。當然修改咗議事規則係一啲好嚴重嘅即係問題，令到即係原本已經好非常之虛弱嘅喺立法會入面嘅。嘅監察嘅能力咧，更加冇埋。咁 其實我覺得又唔係未至於冇得掹嘅，即係依家講下啦。其實都仲可以司法覆核，但係睇下有冇人做啦。因為依個就要打官司，係同秘書處打，因為唔係個個好似長毛咁樣孑然一身又住公屋噶嘛。咁但依即係依個人選就好難揾啦。以依家嘅立法會議員嚟講， 應該係立法會議員入面要有司法覆核係得嘅，唔係話即係 一般公眾 嘅。阿郭先生、郭老先生又再司法覆核就得㗎啦，係因為 要 係啦，因為要你甚至你係講緊，如果係依個議事規則修改咗，因為嗰個全體委員會嘅人數問題係違反基本法嘅話，咁呢一個司法覆核。咁係必須要係以前即係我哋即係不同嘅人，即係包括阿教主都即係覆核過即係主席嘅裁決㗎嘛，係咁。 但係打得最多就長毛囉，係啦。咁你諗下，如果即係長毛以外個個人都有身，即係有個有頭家啊，又有啲家當咁樣。但係如果你同秘書處打官司，用公帑打嘅，去請御用大律師嘅話，一輸又係咁先㗎喇喎。即係有邊個？即係個個都話，即係要抗爭到底。 你就算揾翻阿李柱明， 抗爭到底咧， 唔收你錢咁樣樣，但係一輸就輸堂費。咁同埋你係咪即係可以做？即係法律上係咪真係做到咧？申請禁制令，你立法會唔開會。咁因為佢依個立法會係違憲嘅。 如果咧，即係你話以違憲咧，如果你話申請禁制令咧，其實係一早做噶啦。即係由佢由通過嗰一刻開始做，但係呢個就難啲嘅，因為法庭應該唔會批准嘅。但如果你話禁制令呢，就應該係之前已經要向法庭申請，但係法庭就唔會批個許可話即係立法會即係立法權係唔可以開會討論呢樣嘢，應該法庭唔俾㗎啦。但係事後一定係司法覆核啦。咁但係司法覆核的話呢，其實都要拗嘅咪就係都係嗰個話，你可唔可以將呢、這個法定人數降低，就變做20人，因為違反基本法75条啊嘛，就係話呢個立法會開會咧係要個法定人數係1/2咁樣。 同埋其實就算司法覆核咧，對司法覆核依一條啊，包埋其他一啲。例如講緊，例如呈請嘅人數提高咗啊， 35人啦、 啊，或者係嗰啲其他冇經預告可以提出嚟嘅動議，有啲修改咗，其實司法覆核都好難係去處理到， 或者休會或者留會之下，主席可以隨時又續會啊，依啲都唔可以司法覆核㗎啦。 但係我覺得從一個即係一個從一個市民或者一個即係選民嘅角度嚟講啦，其實係依一件事就係、是長毛其實都講過嘅，我好似今個禮拜節目嘅，就係、是、話喂，其實一個劇本寫出嚟，點解要霸王硬上弓？點解係要一氣呵成嚇、啊？就係、是、展現到強勢，展現到全面管治權俾你睇，就是、令到你係喪失一個即係意志消沉，覺得咩都冇用啦，死啦，算數啦、啊、都係唔做啦咁樣，我移民啦，或者總辭啦咁啊，調翻轉頭個立法冇用啦，總辭啦咁樣，因為其實依啲咪就係、是。即係成個後面嘅佈局，或者想令到你即係所謂泛民或者反對派嘅支持者係心淡，放棄一個抗爭嘅意志。喂，如果係咁樣樣嘅角度嚟講嘅話咧，其實你就逆向思維，好簡單，你就唔可以咁樣諗，唔可以話做乜嘢都冇用。 喂，講到邊啊？喂， 唔係啱啱講好耐啊！ 次次咧揾親你咧都 遲到啦， 唔會準時嘅， 係啦， 因為你係貴人。 喂，但係即係講翻，其實即係如果你中共係要做嘢咧。即係我唔係話抽襯啲乜嘢，即係我講翻嗰個即係嗰個講法，就係話咩一手硬一手軟咧。其實如果中共係選擇得一手硬，佢就唔需要一手軟噶啦，因為 咁佢咪抵消咗自己咯？佢咪增加自己运筹帷幄嗰个成本啊？ 唔系个 本身佢运筹帷幄，但系佢冇必要咁样增加自己嘅成本。 你澳门化可以，个院可以系派钱噶，你派翻6000蚊，你香港人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发生咩事啦？之前已经你唔似澳门咁年年派钱，你香港就派过一次钱啫嘛。嗰阵时仲要靠你，系咪喺呢一个 问 呢个香港历史 冇人认， 香港历史博物馆系嘛？将呢个曾荫权啲 G 科一条胎咁样称佢落台。 唔系，我冇称佢落台，系我后面俾阿张晓明揽住啫。 你俾张晓明揽住咧？ 你唔知咩？ 张晓明、啊， 张晓明诶，张晓明就系边个？系啊，张 晓明个中联办主任、 啊。唔系啊，系揽住我后面啊。 系咩？ 唔俾我冲向阿曾荫权台啊！喂，呢个就唔讲啦。喂，但系即系喂呢坛嘢咧，即系你话法律嘅分析啊，嗰啲咩后果啊，或者？嗰啲理，我哋反对嘅理据，其实我谂我哋都讲得好多嘅。 讲晒。 而家反而就系嗰个过程，所谓即系反抗派、反对派、泛民嗰、那个抗争嘅过程，究竟同公众或者支持者嘅期望系有冇落差咧？吓，因为尤其是我哋即系有好多吓亲家啦，系咪先？咁。系当中即系有好多人都讲紧，就话哇唔系话咩用必死嘅决心咩搏命嘅咩吓？咁但系结果话搏命嘅，原来企喺度俾人抬出去嘅，咁样搏命嘅吓？点解唔会即系冒住呢个犯刑事冒险负刑责呢个风险去做啲更加激烈嘅抗争咧？咁样系 阿黄碧云嗰个 Me Too 咧，系一个转捩点嚟。 点样转捩点啊？我想 佢话呢一个阿谢伟俊性骚扰佢啊嘛， 系 我系用佢身躯压住佢啊嘛， 系 即系讲真嗱，即系我嗱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啦。即係喜嘅就係覺得，哇！黃碧雲 仲有咁嘅自信，仲有咁嘅自信， 即 係 抗爭。嗱，佢抗爭，喂，終於下一條咧無底線抗爭嘅路線啦。 哦， 係嘛？即係我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無底線嘅大佬。 點樣無底線？ 有喂，即係嗰種重口味無底線先啦。 定係啊，謝偉俊重口味無底線啦。 講呢啲啊，麻煩嘅講呢啲。 唔係我覺得就真係咁講，即係你以後如果你話即係因為其實民主黨咧過往話抗爭咧、或者拉布咧，佢其中一個理由就話啦。嗱，我覺得啲街坊唔應承，即係街坊唔認可，啲街坊嗰、那個睇法唔好。 咁你咪講到佢， 咁但 係 你黃碧雲話，即係呢一個老，即係老屈性騷擾呢個好大鑊㗎。呢、這、一個啲街坊點睇咧？ 唔係佢又唔係完全冇理據嘅，因為謝偉俊真係壓住咗佢啊嘛。咁謝偉俊冇呢個權力，你話保安咧？唔係保安仲要女，如果真係要抬走黃碧雲，都要女性保安。 係啊， 先合規矩，男性咧都有嫌疑喎。 嚇、 啊，唔係好似今日都唔係啊。 今日毛姨姨俾人掟走，好似都係一堆男保安點樣即係拉拉昂之下。 所以其實你變咗而家連冇底線嗰啲，連保安都冇底線嘅，其實而家。 咁保喂， 嗰陣應該今日鬥單純嘅保安嚟㗎，嗰啲應該係即係好似我收到風係即係一早行管會係穩定呢啲，可能係即係退休警察啊或者嗰啲。 都系佢都系保安，佢用保安嘅职位嚟聘请，但系有好多其实都系退休警员。 嗰啲 G 科嗰啲嘛， 多数咧嗰啲退休警员或者落班警员，你谂下，一个警员好地做乜嘢？要即系唔做警察咧，铁饭碗咁，梗系有啲问题啦。咁但系行管会就照收翻，咁呢啲就即系唔同佢拗咁多啦。咁但系佢哋。即係知道點樣鉛你，佢唔需要另外訓練㗎啦。 唔係，我哋認真講，除咗黃碧雲嗰個 case 之外，其實整體即係所謂泛民或者反抗派喺呢一場仗 非建制派啦， 係咪？而家唔係啊，俾歐樂軒屌啊，即係話 點啊？ 呢個非建制派呢個 term 我都唔係太覺得即係合適嘅，係。但係究竟即係問下大家先呢個問題，係唔係係令人失望先，或者覺得同個觀眾？公众嘅期望有落差，即系觉得你有张 Trump 卡，有张最后一招，即系纵使失败，但系都系好轰烈嘅。但系而家去到呢一个结果，其实系都系原来冇一个好令到人震撼嘅抗争方法。纵使系通过都好，但系都令到大家都觉得唔系尽咗全力咧。系 我今朝我都其实系都问过阿杰哥阿梁家杰喂，其实讲真。如果即系我觉得就唔需要用到阿黄碧云呢啲咁嘅招数啦。其实即系嗱，我觉得道理喺我哋嗰边，而即系呢一个议事规则系触犯到呢一个即系基本法75条咁明显嘅是非咧， 即係呢一個道理，我覺得我哋可以講到底嘅。而且我覺得我哋應該更加好利用呢一樣嘢咧，係而據理力爭。即係我問阿傑哥，喂，其實講真，如果既然係明顯違憲嘅話，咁係唔係即係法庭可以頒布一個叫做係即係禁制令啊？係嘛？即係喂，你而家你係做緊一件事係擺到明違憲嘅、哦。咁阿傑哥點樣覆我咧？佢就話啦：嗱，因為你呢件事咧就其實仲未成事，咁啊即係嗱，佢又覺得法官咧就會以呢件事咧。就仲未成事為由咧，就會拒絕你嘅。咁但係佢就話啦，咁但係我哋之後咧，就其實係可以司法覆核嘅。嗱 ，in which 呢樣嘢， 但係有冇人咯？ 唔係就係啦。嗱，咁因為鬱敏琴日喺節目嗰度係咁屌啊嘛，冇人講過話司法覆核，得我講嘅啫。 屌，佢講有乜用？我嘅有講啦。問題有冇人做啊嘛？屌， 係啦，即係咁。今日郭卓堅就已經做咗啦。咁佢就話， 唔 係 郭卓堅，你要係立法會議員先有咁嘅身份啊！ 係你亦都要有，但係其實講真就即係呢一個，咁佢話要會咁樣做啦，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呢、這個就此其一啦。喂，第二嗰樣嘢就係話，喂，其實講真，你班立法會議員，你嗰班建制派，包括梁君彥，尤其係梁君彥啦，喂，你其實個個都宣過誓。是擁護基本法的、哦。 是。 你而家擺到明咗一件事是違反呢個基本法75条的、哦。喂，其實你是不是等於即是違反咗呢、這個即是呢個宣呢、這個呢、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啊。 咁但係問題你 唔 係 你法 官過關先 咯，你司法覆核贏咗，係呢個修改示威 者。其實係兩件事就當 一 件 事 咁打。 你呢個講法咧就成立啦。係啦，因為你已經法官法庭已經判咗係修改議事規則係原來係違反咗基本法嘅。咁、但係佢哋會上訴噶嘛？你打到上終審法庭，而終審法庭都覺得呢。修改議事規則係違反咗基本法，咁你先就可以，你個理據先可以抬出嚟啦，就係、是、梁君彥宣誓效忠基本法，但係準批准咗經過終審法院嘅裁定而係通過一啲修違反基本法嘅議事規則， 但 係 都唔會 DQ 嘅，都唔會 DQ， 因為佢哋立咗一條法律， 你覺得 佢哋立咗一條法律違憲，咁都係話嗰條法律無效啫，但係就唔會話。即係因為嗰宣點解宣誓，即係梁油案啊，或者 DQ 四都好話佢哋咧違個宣誓違憲，就係佢哋自己違反咗誓言。 我唔係以呢個梁油咧嗰個例子係做一個。 即係我哋可以道德審判，但係法律上 其實咧呢個係即係其實。即係令到我即係忽發奇想，係因為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係2003年嘅時候，阿劉慧卿阿卿姐啦，咁就去咗台灣，咁佢就你記唔記得佢嗰陣時亦其實講過咧，就係話咧啊呢件台獨啊，即係呢件事咧，佢話要尊重呢啲台灣人點樣諗， 台灣嘅人。 咁但係咧當其時咧，嗰啲黨媒啊，嗰啲咩大公文匯報啊，嗰啲發 就話支持台獨啊， 黐線嘅，即係發曬爛渣就喺度狂咬啦。咁而嗰陣時咧，當其時咧，有個屯門區議員啦，就叫陳雲生，就話呢一個劉慧卿發假誓，點解發假誓啊？就係因為咧，即係其實你係講，喂，你其實你係即係你宣過誓嘅，擁護呢一個國家統一同埋領土完整嘅呢樣嘢。咁當然啦，呢個係非常之即係牽強啦。但係咁講，以同一個套路嚟計嘅話，喂，你如果你係即係支持一個修改，或者你係策劃一個即係修改基，即係修改呢個議事規則係違反基本法。喂，呢個根本就係一個謀反基本法嘅行為啊嘛。 嗯， 係咪？咁當然啦，頭先我哋講即係你話司法覆核又好，即係以至到話佢哋違反呢個宣誓及聲明條例，其實係同一條線去打嘅。當然你可以話，唉，冇可能嘅，即係其實佢哋咧，哇，而家乜都喺曬度，球證又係佢，係嘛？即係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球證啊，球員又係佢，即係老細又係乜撚嘢都係佢。咁但係咁講，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係要不斷咁樣糾纏佢，纏繞住佢，直到去即係你將呢件事燒到去呢個區議會選舉，以甚至乎去到下一個立法會選舉。因為其實講真啦，我哋而家基本法咧一條一條咁樣拜倒咧，其實已經唔係話淨止呢個基本法75条啦。喂，其實你要數其實大撚把，第一條最撚明顯嘅22条。22条就係講嗰就一早講咗，就係話你唔可以干預即係兩制嘅運作啊嘛。 哦，咁呢個係 嘛？呢、這個當然 一國兩制啊，就算啦、啊，你話咩鄭永健案啊嗰啲都係啦。 係啊，唔係 中聯辦去協調咁多人去參選又係啦。 唔係、啊，所以我覺得而家係要係時候一次過清算曬呢啲嘢。 唔係、啊，但係你話依啲咧，其實即係你話 咁，你仲有嚟緊，你仲有18条喎、啊，一地兩檢喎、啊，係嘛、啊？跟住你嘅去到而家係75条，呢3条嘅基本法。已經是名存實亡了，已經是。 嗯。 咁其實你即係我覺得你都要做喎。咁你嚟緊仲有呢個基本法27条嘅言論自由呢樣嘢喎。你咩九月開學嘅時候，原本就係想用呢一個咧話佢班友即係撐港獨啊，所以即係要限制佢言論自由啊嘛。系嘛？呢啲嘢佢，我谂佢系嚟紧会喐噶、哦。 会咁你国歌法啊，或者呢、這个系咪有国安法都系啦。喂，但系如果你讲头先讲起话咧，尽一切机会咧去纠缠或者去抗争咧、其实如果我哋即系我今日啦，其实我星期三都有提过。咁我今日我调翻转头去谂啦，即系如果我哋由一开始个开局，真系尽一切可能都去抗争咧。即係未必話，喂，真係可以扭轉到局面，但係可能拖延一下，又或者起碼令到中共可以即係個成個運籌帷幄嘅成本都要增加啦，係咪？即係最後可能佢都係夾硬嚟都可以。 夾硬嚟㗎，其實。 但問題依家兵，即係依家就即係有一種感覺，就係兵敗如山倒，而依啲兵敗如山倒咧，其實係積累一啲小敗，然後變做一個大嘅崩盤。即係點解我咁講咧？即係我嗱，其實最關鍵嘅人物就係個主席啊嘛。係 啊，主席， 立法會主席啊嘛。依家就係梁君彥啊嘛。嚇，咁梁君彥即係好配合建制派咁去做。我諗緊，如果當初一開局喺佢選主席嘅時候可以攔到佢的話。我哋會唔會有啲餘地咧？依、這個就牽涉到就係 有好多人喺網上面，係啦，好多人網上面都係追究翻，好似你咁嘅樣嚇問責啊！ 我唔 而家用梁耀忠嚟用戰犯嚟形容 嗱，我又冇係 啦，攞翻佢出嚟嚟講呢一樣嘢 啦。 嗱，我都寫過文章嗰日屌鳩梁耀忠即係離場嗰一樣嘢啦，係咪？咁但係當然你問我即係依個講法係點樣樣咧？我會覺得你好似話同支聯會講。我唔會又唔捐錢俾你啊？點解啊？喂，如果你年頭去用曬即係所有嗰、那個六四博物館紀念館嗰啲基金嘅百幾萬買 Bitcoin 嘅話咧，咁而家咁我哋咪唔使再你支聯會以後都唔使籌錢啦，係咪？ 呢個梗唔係啦。 唔係我有啲咁嘅感覺，唔係我同埋即係頭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就係基於即係呢個呢幾日喺個議事規則之翼入邊泛民嘅表現係咪符合期望呢樣嘢？就係俾即係我唔係話你，但係有好多即係我哋知道係嚟自即係本土派嘅人士，原本係即係冇乜聲氣㗎啦，即係過咗咁耐嘢，突然之間撲翻曬出嚟，你見到佢哋 係咪？唔係嗰啲再後講，即係我點解講啊？梁耀忠，我唔係針對個人，即係假設嗰個唔係梁耀忠，係第二個人，佢照樣做同樣嘅事咧，我都係會孖叉嘅。即係你而家睇翻嘅就係、是、首先好快咁講清楚，即係幫大家重温下當時發生咩事，就係、是、選主席嘅時候，咁因為未有會議主席噶嘛，就由立法會最高最高資歷嘅人咧就去代主席，然後就喺呢個會議度咧就選主席，咁然後咧選到個真正嘅立法會主席之後就正式開會啦。咁但係嗰陣梁耀忠即係佢失敗在啲咩？就因為當時建制派就係派一個人出嚟，就係呢一個嘅邊個啊？梁君彥，而梁君彥身陷緊咧，就係、是、呢個仲有英國國籍，而佢係未搞清嘅。佢俾出嚟嘅所有文件話，我已經退咗英國國籍咧，係唔清楚同埋係副本嚟嘅。咁呢個其實就係佢根本就係拖延緊時間，等英國嗰邊咧去幫佢快速搞掂。咁同時另外一個參選人係咩咧？其實應該係。可以話全部立法會議員裏面最高資歷嘅嗰個係陶謹申。嗱，咁好簡單啦。如果喺選嘅時候覺得呢啲嘅資料唔清楚，摟咗阿梁君彥，叫你喂你準備好啲資料先上嚟啦，但係都要選啦。咁一定係陶謹申嘅喎。嗱，你諗下呢樣嘢係好直接嘅。如果當初冇去揸正嚟做的話。喂，可能即係有嘅話，那個結果係好唔同啊！第二，梁耀忠當時係咩？失驚無神喺度發爛渣咯，好似小朋友負氣說話咁樣， 離職抗議， 就話：喂，我而家唔識主持啦，我走啦咁樣，然後就俾咗 佢除咗長毛屌過啦，佢話佢唔係廖長江㗎，好似張人啊，係 anyway， 但係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都仲有少少倒果為因嘅，唔係話梁耀忠佢冇責任，而係 喺嗰个剧本已经写低咗嘅情况之下咧，喺嗰个位入边冇人系有一个咁样嘅醒觉，或者有一个担大旗嘅觉悟。唔系老实讲，就算就 呢、這个 有人就有人推论到啊嘛。喂，如果阿李卓人唔系输咗俾何君尧，咁李卓人咧喺呢个议会入边最即系 仲喺追究 仲喺度嘅时候，系咩一路数上去咁啊？咁其实好难讲 嘅。我嘅意思唔系咁，我嘅意思嗱，即系我再讲埋就系话，大家睇下依家个主席个权力系有几大。主席的權力大到就是你想想梁君彦上到來主席是整個立法會天翻地覆，由宣誓開始他不安排梁又或者 DQ4 再一次機會宣誓， 我們這樣說呢，那時候雖然我和你的想法會有分別，但我們那時候和在議會裡面泛民那些人這樣說叫他立心 DQ 梁君彥是一定是沒有人會做的，是原因是因為大家還以為是用曾鈺成那個標準， 那是那個問題 在這裡，即情況就是說你要說服議會裡面那班人，其實同樣道理就等於我們04年要說服那些人留守在議會裡面不要走的一樣。 我就是說依家梁君彦，你谂下佢做咗几多嘢 ？DQ 啦，然后追翻啲人工啦，吓、啊、用呢个秘书处嘅呢个公帑啦，行管会嘅公帑啦，然后去到依家修改议事规则啊，等等，全部喺梁君彦一个人做晒。我唔系话要追究翻梁耀忠啊，我系话嗱，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何罪？即係以後嗰啲即係屎忽數算啦，係咪？我唔通依家真係好似啲人咁叫阿梁耀忠自殺咩？叫佢辭職都冇用啦，都補唔翻啦。你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係話嚟緊嘅所有嘅議員啊，都要有一個就係即時抗爭嘅一個心理狀態。就假設如果當日開局嘅時候，當然依家冇得翻轉頭啦。但如果就係、是，在開局的時候我們已經有個抗爭狀態，已經警醒了，不是說喂現在還是好好太平盛世啦，做什麼要跟人鬥爭呢？就讓個位給人，不嬲個位都是建制派啦，我們有機會拿我們都不拿的，我們是不應該這樣的。那當然現在就是說我們每一個大小事件 都要想辦法去抗爭嘛，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沒有這樣做嘛，對不對？嗱好啦，咁梁耀忠个位嗱冇办法，佢都系继续做啦。我都唔会话叫要求佢依家即刻辞职，啊即刻彻查煲当派街坊咁，我唔会咁要求。但系就系话来即系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系嚟紧我哋拣嘅每一个议员，我哋嘅标准唔系话佢议事有几叻，佢过往咧啊立法会嘅资历有几深。我眯埋眼咧都知个厕所喺边嘅。 我明你意思啊。 拍张卡都知道，唔使开住眼都知拍卡系拍边边。我唔系讲呢啲啊，我系讲嗰个人一定要有随时抗争嘅准备啊。 我明你意思，但系 咁呢个就牵涉 好容易，好容易跌落一个陷阱咧，或者一个想法咧，就系话咁样周庭系唔适合做议员嘅，最适合做议员嗰个系周身喺度。唔系我知道你嘅意思啊， 要反高潮， 但系会就会好多人系会谂咗呢一个方向，系咪真系要斗做做想上啊？斗胸襟，斗够话 唔系啦， 做先至做到抗争先。 即系你起码你要有咁嘅心理状态先啦，你唔会随时瘫咗喺度啦。 咪睇翻今日嗰个状况， 最少大只嘅人都可能可能唔够人带 咯，差唔多啦。唉，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